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播出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那这两天呢，香港还是在放这个复活节。前两天呢，大家也是听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安排有些不一样哈。那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一位三 D 画新闻的老朋友，一年都没见了，香港青年人的优秀代表林辉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叫我年轻人我有点不好意思知道吗？ 对，就是他在录这期节目之前他说聊什么，我说聊年轻人，他说我已经不年轻了。哎，这说明真的是哈，你看两三年时间，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你还是作为香港80后社运青年的代表人物。 对， 才没几年，说句不好听的，风头已经被那些学民思潮的那帮小孩抢走了。 对对 对, 对, 对， 是吧，这个不服老不行。 我很乐意了。 真的吗？ 对对对。 不过你现在也不怎么聊时政了，现在开始改主航了是吧，改成旅行了。 对，小聊政治时事，人现在就比较多会聊旅行。 林辉，可能大家如果长期听我们三 D 画新闻的话应该对他有印象，来过好几次，有的时候呢是聊政治，不过呢最近的一次其实也不近了，一年半以前，那是在2014年年头2月份我们播了一期节目，当时是请他来聊这个环游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就是要走遍世界多少个国家，现在走了，当时我问你的时候你说是走了40个好像。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现在大概走了40多之类吧。 啊，40多，走了多久？ 其实我去年回来的时候，我就去了一半嘛，我就那个时候就走了亚洲、中东跟欧洲。 嗯， 然后上次上来之后，我就又出发了，就去了美国，然后一直就往南走。就去中美洲，然后是南美洲，一直去到阿根廷最南的地方之类的。 就是你去过40多个国家之后，你也是以游客的这个身份啊。我也看到，沈旭辉教授他在你的这篇，在你书里的这个序言里，他说他首先说你是个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人，择善固执，字里行间呢仍能够发现他走到哪儿都不忘香港。既在地又离地的游记，就说你这本书。所以你看香港它其实这两年也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游客太多了。那你见过了这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自己又去过世界各地，一个游客身份之后，你是不是也会想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游客，或者我怎么样才能接待好一个游客，作为一个好客的地方来说。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想了，其实我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了一次也是比较长途旅行了，然后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去了丽江大研古城。对，云南就很多人会去过了，因为大研古城就很多人会那边找艳遇嘛。对，很出名嘛，但是我觉得就很不好的一个说法了，因为一个好好的古城为什么会变成那个艳遇之都。印象很新的就是去丽江的时候，就看见哇，天哪，那个城里头就人这么多，非常非常的多，好像香港可能晚上8点钟、9点钟的旺角一样。在里头你可以看见本来住在里头的纳西族，他们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住在城里头了，可能都搬到外面的那个新城，老城都变成了好像一个主题公园。那个时候我觉得天哪，就这样一个城市，本来它是一个800年历史一个古城，是茶马古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吧。然后你可以想象可能20年、30年之后，他们都已经没有他们自己本来文化了，都已经因为旅游业把他们文化全都剔走了。这个不是说就是杀鸡 取卵， 对，让我就觉得很有那种很不安，因为我是一个旅客嘛，我是一个旅行的人嘛。尽管我在想我怎么可以去当一个好的游客，但是我就站在那边的那时候，我已经是可能已经是在破坏这地方的一份子。 一种原罪了，可能是。 嗯嗯嗯， 所以后来我回来香港的时候，我就成立了一个小的一个团体了，叫责任行者，希望可以宣扬一种想法，就是怎么去负责任的去旅行，当一个 responsible 的 travelers， 不光是为了自己开心，而且怎么去可能保护人家的环境，怎么会去尊重人家文化。消费不光是说，哎，我有钱，我就来当大爷啦。然后不是那种，而是你的消费怎么能够真的去帮忙到他们的整个他们这个地方，让他们地方的人过得更好，或者再进一步的，他们可能有一些弱势的群体，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去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怎么去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我觉得这都是游客应该要想的一些事情了。我觉得， 嗯哼，但是我觉得不太现实。就你比如说，我从内地来香港旅游，我可能就是想来买买东西，我不会想说我怎么让你当地人生活的好一点。那他会觉得我来消费，我就是让你生活的好一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不是对于一般的游客有一点过于苛刻的感觉，就是对他要求太高了。 其实我觉得啊，没有真的很高，因为说保护环境或是尊重人家文化或是怎么去好好的消费，其实是我们平常生活应该要做的事情啊。你就想吧，你在家里你不会每一天都用三条毛巾的嘛，对不对？你用了一条毛巾不会立马就拿去洗的嘛，你不会的嘛。但为什么你去住酒店的时候就会用三条毛巾？ 花钱了。 对，你钱花了，但是这种不是一种环保的方法嘛，对吧？就很简单，就其实你就想一想啊，你其实你没有真的赚到，你不是说啊拿三条毛巾去洗你就会赚到什么钱的嘛，你只是让这世界用多了很多水，用多很多资源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事情。 就是你去过这么多地方，你有没有接触过看到过一些很奇葩的或者直接让你很讨厌的游客？ 其实很讨厌游客，就好像一种乱放垃圾啊那种，就我也见过，以前在中国大陆， 这个谁都见过了， 对对，谁都见过。但有一些还是蛮搞笑的，我遇过，好像有一个有一次遇过一个男孩子了，然后我们是旅伴来一起旅游，然后他刚刚去过伊朗什么的，然后。之后我们每一天聊天的时候聊的什么话题他都会说，诶，我之前在伊朗怎么诶，而且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诶，我之前在伊朗吃了那个饭很好吃耶，那种就太烦。 你们当时是在什么国家？ 缅甸 啊， 缅甸。然后我跟他就， 那你还是回伊朗吧，不要待在缅甸了，是吗？ 对，然后我跟他待了两天，我就受不了，我就走开，要分开。然后另外还有一次，我在印度跟一个南韩的一个也是男孩子就分住一个房间了，那个男孩子就特别不介意。不穿衣服， 他自己不穿衣服还是 不介意你们不穿衣服？对，就好像我平常我们一个房间嘛，有两个床，然后有洗手间之类的，然后他洗澡什么的，然后我可能洗澡在里头，我们外面可能很大声的聊天，然后他会不穿衣服走出来，然后跟我聊天，然后我就说。天哪，这什么？然后还试过好几次这种事情， 你会尴尬的啊，会大叫吗？ 很古怪嘛，对吗？这条条走出来，反正就是有一些很，反正旅程当中很多怪人呐、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怪人呐、啊，很多都是怪人。 你有什么怪的癖好吗？ 其实会。走这么久已经是有点怪的了但是我觉得很多我记得有一个也是旅行的朋友，他有个说法我觉得蛮好，他说其实我们这种自己一个人去背包旅行的人去太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非常的自我中心，因为我们对其他人是那种合得来就一起走， 合不来 就立马就走了，就分开了，根本不需要去忍受其他的不喜欢的人嘛，所以就那种是那种自我是非常非常的强，非常非常的大，其实不是很好的有时候。 对哈、哦，你说的这个我也觉得可能是会是有一点，好比说，我以前听过一种职业，他们说这个职业有毛病，就是战地记者他战地记者，他就平常在战火当中。他可能习惯了那种不安定的这个环境，他会 就是随时都是觉得四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以他如果在一个安稳的环境下，我看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他在那个安检的时候啊，被安检人员去机场被他多盘问了几句他都受不了 啊。 最后呢他就直接不安检，他直接翻过去，你知道吗？在战地记者的时候他们有那种野外生存的本领，可能、 啊、对 他就直接翻过去了，最后傻眼，他可能对啊，他可能最后都会在现实的现代生活里面，他都没有办法生存的。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还好，我自己还是那种比较能够适应自己就平常生活的一种状态。 嗯， 就可能我从旅行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很快的适应了，我就没有说，因为我这些朋友可能他们去很长的旅行之后会用很。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非常的不适应，不知道就那种以前旅行自由自在的生活跟现在啊要回来要上班啊之类的生活就很冲突之类的。我自己倒是没有这种问题，但当然了我现在也没有真正的全职的上班嘛、啊、所以 真的让你过打卡的生活你肯定受不了 啊。其实我从来都受不了， 对、 啊、我从来都受不了，对。 哎，所以说啊，就是林辉骨子里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着浪漫情怀的这么一个人。还有一个话题我刚才才想到的，说到台湾，就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嘛，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对， 那可能有人说其实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都是最美的风景都是人哈。 对对对。 那等一会儿呢，要不然我们再讲讲你在这一路上遇到的各色各样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的故事。三条新闻稍后见。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今天呢跟我们一起聊天的呢是林辉，那他有很多的身份，从前呢是一个社运青年，这可能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标签了，但现在他慢慢的转变他的身份，应该是慢慢的发展成一个职业的旅行家。那环球旅行刚刚结束， 我不敢说旅行家了，但是我比较喜欢 旅行者， 叫旅行写作人吧。 旅行写作人， 对, 对, 对。 好，那现在回来呢出书，也是整理他这两年多的这个环球旅行的经历。刚才说到这个最美的风景是人哈，我也有过一些感受，就是说我们一生当中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旅行，但是有的旅行呢你去完你可能再过几天你自己都忘了去过什么地方、 嗯、 见过什么人、 嗯、 所以呢它最核心的要素呢能够让你自己记得住的它必须有故事， 嗯， 是吧？但是你要怎么样有故事呢？你可能怎么样你都要跟人发生关系。我想听听你的故事。 对啊，其实人是最有意思的，因为啊，特别是我这次旅行，我经常要写东西嘛，因为我是靠写东西去赚我的旅费的，所以可能每个月我要写15到20篇文章。在旅游写文章的时候，最不好写的就是风景。因为啊，你去很漂亮风景什么的， 没法用语言描述。 对，当然你拍照上可以拍很漂亮出来了、嗯，很开心。但是要你写的时候，其实什么可以写了？你、 嗯、 写啊，天很蓝， 这就是考验你文笔的时候。 水很清啊，瀑布很大、啊、之类的。而且很多时候就很多人写过已经，所以啊、是不是很好写呢？不是，最好写的东西是人，真的是，就一些故事，一些历史故事，一些史事故事，一些人的故事。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地方你会回去第二次第三次，通常都不是因为一个地方它的风景很好看之类的，而是因为那边有人让你想回去见、 嗯、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城市让你觉得它，你对它印象很多时候就是人，他们人是怎么样。好像我记得我在印度著名的泰姬陵，它的城市叫阿格拉嘛， 嗯， 哦，我记得我去到阿格拉那一天我就已经想走了。 为什么？ 对，它当然它有一个最漂亮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建筑之一了，然后它里头也有很多很其他的一些建筑是很漂亮，但是人不好啊，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就是那些 骗那游客钱嘛，非常烦。然后每一次你坐车或是每一次走在街上给你搭讪的那些人，和十个之中有九个都是想就 坑蒙拐骗， 就啊没有，就是想骗你钱啊。好像我现在我也会记得一些旅行片段。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澳洲澳大利亚旅行的时候，有两个很深的片段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其他全都不怎么记得，这两个片段还是记得。一是晚上走在街头，突然有一个车子就我在我旁边就开过，然后有一个就可能喝了有点醉的一个澳洲的青年就把头伸出来就骂了我一声脏话，骂了我一声，这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其实我在应该是在悉尼的街头，不知道走应该走那边来，然后那时候还是拿着很大的一种纸的那个地图嘛，然后我就在路边在看地图，就看了还没有十秒钟，就有一个澳洲女士走过来就问啊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然后我说啊没有什么谢谢你，然后他说好，是有什么帮忙就告诉我了，然后他就走了。所以两个片段我到现在还记得。所以其实一个地方可能风景什么的看过就算了，但是要是人对你好或是对你不好，会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去影响一个刚来到的一个游客他对这个地方的整个记忆。对， 好，那我们梳理一下，你去过40多个国家，舒姐刚才已经点了那个印度的名了印度泰姬陵的那边的不好，那还有哪儿不好或者有哪儿好吗？ 不太喜欢的可能是开罗吧，也可能是我去的时候刚刚好就是他们政变之后没多久，然后我就记得我去他们的那个金字塔让我就非常震惊的，因为里头是片图是充满整个景区你从你买票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 你怎么识别他在骗你 堕进去那个骗局里头。在好像在里头他们有一个可能有一个片图，他是穿了整个好像他们里头工作人员的制服。 你怎么看出来呢？ 我知道啊，因为人家会告诉我他是在那边骗人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还有一次我在里头有一些很多骑骆驼的一些骆驼夫嘛，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那种没有生意嘛，经常非常烦的就问你啊要不要骑骆驼之类的。其实有一个我就他们就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叫我过来，哎过来过来啊我们拍照吧，然后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兴趣啊，就说哎哦我不拍。 拍照是要给钱的是吧？ 没有没有，那我但想是不是会这样了，我说我不拍。那他说没有没有，过来跟我拍照吧，用我的手机，就那他那个埃及人了用我的手机，然后哎算了过去了。然后过去站在那个骆驼，那骆驼是坐了在地下嘛。然后我们站在骆驼的前，然后他叫另外一个人就用他的那个破手机就给我们拍照什么的。 还嫌人家手机破。 然后他突然就我这是不可思议，他突然想把我抬上去他的骆驼上面。抬到一半 强买强卖。 对，抬到一半我就大叫喂干什么这个真的不可思议。因为你知道骆驼其实他们站起来是蛮高的嘛，他站起来就下不去的一种，对， 就是你上去必须得给钱了， 对啊，所以就天了，这也可以但是最过分的我觉得是景区本身，因为他景区里头我进去的时候他要付一个门票的钱，因为门票就是在那个金字塔外面还有就是那个牺牲人面像外面就看而已啦。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收费，就是我记得是大概200块港币左右吧。然后我就犹豫很久，我想，哎呀，因为200块港币就25块美金，其实是蛮多的，对一个门票来说是蛮多的。然后我想啊，要不要进去了？然后最后我想，哎，反正这个地方我以后也不会再来了，就看一下，可能里头有什么木乃伊什么的东西可以看吧，什么。买了票进去那个大金字塔，它就有一条楼梯。就往上走，上去有一个房间是空的房间，什么都没有的，就只有一个石做的一个棺材，也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这样了，就没有了。 200块钱 这样来回15分钟，我就去完，然后我就天哪，有没有搞错？ 200块钱是健身费可能。 对，然后因为平常 正常一个景点，可能他够胆去收你200块钱的话， 嗯， 至少可以在里头待一两个小时吧， 对， 最基本的， 嗯， 但是15分钟， 这是埃及哦， 对，埃及就是大金字塔，这最著名的，但是我觉得最差劲的是什么地方，就是它整个景区没有博物馆，没有，不光是没有博物馆，还是连所任何的标识都没有。我去了走了一圈之后，我根本不知道前面那个金字塔是叫什么名字，它是哪一年建起来的，它有什么特别，完全都没有，就是在那景区，我就说天了，这也太差劲了吧。对啊，所以就对啊， 天哪，这个埃及被你吐槽成这样。 对啊， 诶，那埃及还有什么好的吗？你不要这么污蔑人家。 没有啦，但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好处，或是坏处，嗯，但是金字塔这个景区是太过分了，我觉得，因为它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个景点之一嘛， 嗯， 它是跟我刚才说的泰姬陵啊，或是 完全不匹配，就 外长城，他们都是同一个 级别的， 对，同一个级别的嘛， 世界级的。 对，你去到里头，你就基本上也是糟蹋了，就糟蹋了整个这样的景点，让一个本来是满怀就希望想去看一个这么厉害的古迹的一个游客，然后就是失望的走出去， 嗯， 这是真的很差劲的。对对对。 南美洲的怎么样啊？ 南美洲也是一个有很多很漂亮地方的一个地方来说，但最深刻的就是 说说人家不好的。 不好，说好的吧，刚才说的也不好的。但其实南美洲还好，因为南美洲就他们最大问题就是距离很远。就因为你跟平常想啊，南美洲好像就看地图好像不是很远嘛， 对啊， 但是其实南美洲是很大的，经常会要坐10多20小时的巴士 啊， 就走来走去，然后因为他们飞机也蛮贵的，都没有说很多廉价航空之类的，所以经常要坐很久的巴士，就很痛苦。它还是有很多很值得去的地方了，那好像马丘比丘是也非常漂亮的古迹了， 嗯， 对我来说最漂亮的还是那个天空之镜， 嗯，玻利维亚， 因为玻利维亚它其实以前是中国人是比较难进去的，因为以前你是拿所有关于中国的护照你就不能够进嘛。 香港的不会吧？ 没有，其实基本上是中国护照、澳门护照、香港特区护照跟台湾护照都不可以。其实台湾是最冤枉的，这真是躺着也中枪了。因为以前为什么不能够进？据说是因为那个中国太多那种就非法打工啊，或是 移民的、 逾期拘留的那种，一种人就进了玻利维亚就不出来，这种。所以他就干脆是不是所有的就拿中国相关的护照都不让进，去年刚刚就这个规定就改了，就基本上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嗯， 然后就很平的，就很大的地方全都是好像一面镜子，对， 嗯， 然后就非常漂亮。所以但那个时候我就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非常非常的冷，但是刚走下车刚刚就走在那个天空之镜上面， 嗯， 你就见到天上是一个星空， 哦， 脚下是另外星空，然后是非常非常漂亮， 嗯， 非常的魔幻， 嗯， 当然非常冷了，那是非常非常漂亮， 嗯，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见过最漂亮风景之一， 嗯嗯， 对。还有就是其实南美洲也是他们人还是比较热情一点的，然后而且 那儿骗子不多吧， 他们通常不是用骗的， 哦， 他们可能是用偷的话是用抢的，对，他们不是用骗的，但骗的也有，但是骗的通常是在印度啊，越南， 那还算比较高级，偷啊抢的可能更直接，防都没法防， 折接点了，对，他通常就用抢的那种。 就你的旅行的方式跟绝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不一样，就跟你刚才说的，大部分人可能我就是翻工翻到很想吐了，我就想出去晒晒太阳， 对对对， 我就出去放松一下心情，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玩乐，为了享受，他不会 轻松一下， 对，他不会去想很多历史啊文化啊，更不会像你 去专门研究什么马来西亚的缅甸难民啊、移民之类的这种社会问题，所以我也看你在香港有很多的这些讲座的主题，就是说旅行教给了我几件事，是吧？ 啊， 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这又是、 啊、那个纯粹是标题党 啊，标题党。但是你还是可以抽出一些关键词呢，比如说怎么样？我看你以前也讲过，我们在节目里说过。跟自己对话呀，享受孤独啊、嗯、你可能会发现以前发现不了的自己，现在这些措辞我们都已经不新鲜了，觉得听得很多、嗯、就所谓的旅行的意义，就是你还是会觉得像你将刚才讲的一个概念关于责任旅行， 对 这个我反倒觉得是比较少的，要不然我们等会儿也可以再多多的讲一讲到底旅行这些年教会了灵魂什么，那学到的这些事情、嗯、我又会有另外的疑问哈，说你回到香港来、 嗯、 你会不会觉得不太适应了，或者这个地方已经变得越发的狭隘、 嗯、 你怎么样用你这些一套的生活观念也好，用你的一套人生观也好去处理现在的一些事情、 嗯、 三零二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零化新闻，我是樊素，我们继续跟林辉聊天。那说到这个旅行，你也开了很多讲座，有很多的学生的这个观众， 什么都有了，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或是普通的一种公众的讲座、 嗯、 然后在香港也有了，之前在台湾也办了好几场、 嗯、 然后在马来西亚办了好几场。 嗯嗯，你说如果真的是标题党的话，教会我七件事 啊， 你说写就已经不止七件事了，有十件事这么多。 对啊，好多。其实我 来数一下， 其实我每一次用这个题目的话，应该我都会用不同的内容，因为纯粹是标题党啊。但是、嗯、啊，我觉得现在旅行其实是越来越容易，但是也越来越困难。 怎么说？ 越来越容易，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资讯很多嘛、 嗯， 然后机会也很多， 对、啊， 然后啊、去旅行成本也越来越低，好像买、 嗯、 买这个廉价航空的机票。超便宜，很多时候自信也很容易得到，就在上网什么的都可以找得到、 嗯嗯、 但是问题就是想象要是五十年前我们要去旅行的话，尽管你是非常富裕也好，你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你还是要有很多东西你要去改变自己的，好像你吃的东西啊，你的语言啊，你的生活习惯啊，你的卫生啊、要求啊什么的，其实基本上你都要改变，不可能不改变啊。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是可以，你去一个旅行，但是你一点都不需要改变你的生活方法，然后去了再回来，对吧？你可以去的地方，你可以用英语，或是用中文，你可以啊、吃还是吃中菜， 嗯， 你可以住在一个啊、五星级酒店，然后这酒店因为酒店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它的 standard 都是一样的嘛、 嗯、 你可以基本上你不用改变你生活的任何的习惯，你都可以去一个旅行再回来，你可以不跟当地人交谈都可以完全的回来、 嗯 但是这种是不是我们要的一种旅行？真正旅行我觉得了，真正旅行是你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嗯、 然后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但是刚才那种你根本就不用改变自己一种旅行，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一种真正意义的旅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改变自己嘛。所以我说越来越难就是先这样了，因为太容易了， 对，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旅行，可能我们要再多走一步才可以，是走了一步之后再走一步，不是说啊你物理上移动了就代表你去旅行了，而是你这个人怎么去走出你平常的生活的习惯啊、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现在物联网就有 internet，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不同方法去走出这个 这个安全区。 嗯， 好像现在很多人会用 couchsurfing， 就那个沙发冲浪。 嗯， 这其实就是其中一种方法了，就找一些家庭住进去，然后去观察他们生活，去跟他们一起去起居生活之类的，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或是有一些其他方法，像你去当交换生，你在学校读书，或是你是去当义工，或是用一些可能不同的方式，可能是骑自行车，或是跑步、跑马拉松，或是很多体验方法去旅行， 就是要更加有深度的或者另类的去体验人家生活。 对，有这问题就是不光是地点的问题了、去旅行不光是地点问题，而是方法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你的旅行过程，它教给你最大的一课吗？ 其中一课了、 其他的呢？ 还有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去旅行的时候就很多人会说，哎，你太羡慕你了有这么有钱可以去旅行。但是我通常会说，其实环游世界不用很多钱啦，因为可能就用普通的旅行的方法，就不是非常豪华的一种，可能一年10万块港币。 你花了多少钱？40个国家。 其实不能够用国家去算的，应该用时间去算。 花时间。 但是因为我是一边去赚钱，一边去旅行的话，我就其实我赚多少我就花多少，但是大概也是刚才说的 十万， 大概 两年、 一年可能大概10万块钱左右吧。因为其实我们就不是真的要花很多钱，而且可以再花少很多。十万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数字，因为它是比较充裕的、比较舒服的一个数字，还可以再便宜一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现在因为我们有 internet 之后，我们很多人可以选择去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旅行，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去旅行。好像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了，就你想象5年前或10年前或是甚至5年前，其实我的方法其实应该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我是一边去旅行，然后一边用 internet 把我的文章 email 回香港，还有就把我的照片也 email 回来，然后就立马就明天就可能在报纸上面就见到了之类的。好像我这2年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基本上只有一个地方是上网是真的很困难。 哪里啊？ 古巴。 哦， 对，但是其他绝大部分地方，尽管是一些你会觉得它是比较贫穷啊，或是落后的地方，上网是一点难度都没有的，是真的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就变成现在我可以一边去旅行，一边写东西，然后把写东西赚回来的钱就用来去旅行，然后把旅行见到的东西就写出来。这种工作不一定是写东西，要是你是做 design 的，做设计的，或是做翻译的，或是你是写电脑 program 的，或是你是炒股票的，或是其他的，你是用电脑连线，你就可以赚钱的一个行业的话，可能你根本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一个很长途旅行，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旅行，不用说我就要一定要存一大笔钱然后才可以出发，然后出发之后也就我的工作我事业就变成就空白了，就没有了。 但可能也只是你吧，你看你首先得找一个能写专栏的工作是吧，能可以接受你边走， 能找一个专栏啊，对对对 对，你能接受边走还能边赚钱，这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他是做不到的。 对，但我说就是越来越多人可以做，因为要是你是做 design 的，你用有一部 MacBook 你就可以去工作了，对吧？是可能 但是得接受你的老板可以把你长时间放逐出去，让你去流浪过程当中再工作 啊。对， 这不现实吧？ 现在很多朋友是他们会做一些自由工作者嘛，都是 freelance， 或是也是很多老板会觉得其实没所谓啊，你能够交货就可以了。反过来说，旅行对很多设计或是要 design 的一些行业来说， 刺激他们的灵感， 要灵感的行业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好像我去写文章，说实在的，我一天到晚我待在香港的话，我能够写出来的东西，跟我四处走能够写出来的东西是很不同的，非常非常不同。因为我有经历嘛，我有深的灵感嘛，深的刺激嘛。可能是做音乐的，做艺术的，做戏剧的，或是做其他很多行业的，其实他们都可以从 旅行当中去找一些养分， 嗯嗯， 让他们事业更好。 艺术家管这个叫采风， 对， 就是你去外面采集很多的灵感。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你有这么多的学生的读者和学生的观众，嗯，而且呢学生的家长我看呢有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听你说， 嗯， 他们会不会担心就是啊像林辉这种无拘无束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会觉得太不好管了，就是你走的那条路实话说他还是挺难复制的，就至少你在现在看起来他在香港他绝对不是主流，他们会不会怕你把孩子教坏了，或者你那套价值观他在香港行不通 啊？ 要像你这样 我至少 不能安稳的赚钱， 至少我现在还死不去吧，也还没有饿死了。 你会怎么样说服他们？ 然后我已经做了一个很多人就打算一生最想做的事情来叫环游世界。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问题是你怎样去找一条，或是怎么去写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剧本。其实我觉得在香港生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忘记了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可能整个社会都会教你啊，你就要读书，读好书，然后大学毕业， 买房子， 对，先买房子， 嗯， 然后就结婚，然后生小孩子，然后就等退休，退休之后就可以环游世界啦，对吧？然后就等死了，就差不多。但是问题是好像我在很多地方我会留意他们的房价嘛，因为香港房价就太恐怖了吧。我每一次我看人家房价，我都会想我为什么要在香港用这种用一生去买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嗯，这什么意思？要是你当然你在香港，因为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就觉得理所当然了，啊。我就每天就吃一块面包，然后就可以上车了，终于可以这，对吧？这两夫妇对吧，就可以上车。要是你把这个现象放到整个世界，放在不同的地方去看，你会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嗯嗯。 要是好， 哎，你接触那么多国家的年轻人，他们不会是这样想吗？只有香港人这么想，我不信。 香港是特别的一种特别困难，香港的情况是， 嗯， 因为是没有地方的房价是而且是没有选择的。香港是因为好像台湾，比方说台湾吧，他们房价是很高，现在是越来越高了，但是他们的租金其实很低啊。 嗯 而且你可以选择你不住在台北中间，你可以住在新北啊，或者住在基隆啊，也可以住在远一点的地方，你还是有选择啊。 嗯 好像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去波兰，我在华沙窝索，然后我跟当地的朋友聊天，然后他们说哎，我们这里的房价这几年就涨了很多，然后我回去一看他们的房价，他们房价在城里头，在华沙市波兰的首都嘛，在城里头的房价比起两年前的香港的房价才五分之一，他们已经觉得啊，我已经涨了很多了，已经，我就天哪，才是香港五分之一，所以我问题就是他们当然可以，他们还很多人会当然会觉得啊，我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房子，有自己的家，我还是结婚生孩子，他们都是会有这种想法，但他们容易很多啊。然后他们的不会说哦，我要把我生命里头全所有的时间全都是奉献给我们的我这个房子，然后还是。然后你买房子的时候要牺牲你人生其他的生活啊，对吗？你每天吃一个面包，你这生活是怎么过？天哪，对吗？所以这个是把我们选择权就没落了啊， 嗯。 然后问题是香港我们但环境是让我们会忘了，我们其实还是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的方法。 嗯， 不光是想啊我去其他地方生活，而是其实在香港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不同方法去生活了。我觉得这种剧本是可以自己去写，而且也只有写自己剧本才可以真正的找回自己的生活。 嗯， 对。 你现在回来香港，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狭隘了吗？会不想待了吗？ 你都已经 其实我 世界这么广阔， 当然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是因为雨伞运动啦，其实因为我见到放了催泪弹之后，就那时候我在阿根廷，然后每一天都老是在看 Facebook，然后就画来画去，然后就什么地方不想去，只想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还是回来吧。但我觉得香港的情况是越来越负能量，越来越厉害啊，那种就政治上当然就很糟糕了。我觉得这个当然了，而且我觉得民间也是充满着一种互相不信任。可能是源于无力感吧，我觉得有一种就是觉得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才可以成功，然后源于无力感的时候就会经常会很容易的去要找一些敌人出来，然后就把那种啊不成功的那种结果就去把这个责任就找一个人去承担之类的。其实在网上你看到这种负能量是啊，非常非常的重，然后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政治局面把我们的啊对未来的能够自主一种希望在没落走吧。我觉得政府还是有他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的，就把香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放到你个人的生活呢？比如说我前两天看沈旭辉教授写的那个文章，应该是他接受别人访问了。他都会说这个地方越来越让他顶不顺，他受不了，他可能真的就移民了。他连这种按我们来说你已经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你是大学教授，哎，你一个月赚这么多钱呢，你都觉得在这儿受不了了。他会说因为这个地方价值观实在是太单一，他似乎也是从小就会觉得，哎，你成绩那么好干嘛去念什么国际关系，在这没什么出路是吧。他也会有，即使他已经活到这个社会阶层混到那个地步，他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那像你活着更加，你也是不走寻常路的这种。 我觉得问题是就好像刚才说了，香港的房价太高，然后这房价太高，它不光是房价的问题，而是它是把整个年轻一代的他们对人生的机会失去机会一个问题。因为好像几十年前吧，我们上一代的香港人，他们穷的话，他们会去街头就当小贩。赚了钱可能会租一个小铺位，然后做起小生意，然后慢慢把这个铺位买下来，就有自己小店，自己是一个老板。可能以前我们会没有地方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住公屋，经济比较好了就有居屋，我可以买一个居屋，然后再好一点就买自己的私人的房子，就有一种阶梯慢慢向上走。 对， 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阶梯就没有了。你要做生意，你去哪里做生意啊？你可以去网上做生意，但是你要是要开一个小店，现在租金是贵的恐怖，对吗？你要当小贩，现在没有小贩了，香港，对吧？你要想找一个地方住，现在你年轻人永远住不了轮不到有公屋，然后你出去找一个单位，现在你在深水埗。找一个100尺的一个唐楼的一个旧单位，也要5000块钱，这根本就是要把人逼到什么地步。所以 对这些我们都知道，都是社会现实。 啊， 那如果你说作为我们普通的生活在香港的人，怎么样去自处呢？尤其是像你现在阅历这么丰富，也在世界开阔了眼界的话，你会一直想待在这个地方吗？没有移民的冲动吗？ 说实话，我有的，我有想过，要不要去干脆去台湾住就算了。 哎，好像大家香港人都特别爱移民去台湾，哎， 有啊，因为很简单嘛，就是用中文。 但台湾也快了，也可能马上就会变成第二个香港。 对，希望不会了。但是问题是在香港，压力是真的太大了，客观的环境把每个人都变成只能够走同一样的路。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因为 平常我们觉得 那种理所当然的路太难走了， 嗯， 就可能也反过来会让很多人就觉得我就放弃了，我就不走那条路了，我就在想一些什么方法会让我自己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其实说实在，现在蛮多人就走过去台湾开咖啡店啊，或是开民宿啊， 嗯嗯， 什么的蛮多的。然后香港好像我有一些朋友会去种田啊， 哦， 去啊，想一些奇怪的事情去做，因为反正我都买不到房子了，我就算了， 嗯， 对吧？对啊，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不让人有创业机会，也不让人有自己的那个啊，生活的一个机会，这个是会把人逼疯的，我觉得。 嗯， 然后，所以你听到香港人会他要找戴罪的羔羊啊，他们所以为什么在这么多自由行的时候啊，有些人会走出去街头就说，啊，我干脆把所有中国游客都当成敌人就好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太方便了，太方便之外也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做，所以就打一些最容易打的敌人啊， 嗯， 就什么人是最容易打，手无寸铁的人是最容易打的嘛，对吧？你叫他打警察他不敢啊，叫他打梁振英他没有方法啊，对吧？叫他打中央政府他没有办法，最容易打就是在你前面的那些嘛，所以这变成一种就在内部的不停的一种斗争，或是一种因为你找不到出路啊，你没有方法去找一种好的生活， 嗯， 那种无力感，或是一种这负能量，就只能够用这种方法去， 嗯， 去在这种社会里头这样去酝酿出来。 嗯， 所以变成一种就让人就觉得真的很不舒服的一种氛围， 嗯嗯， 觉得。 好，这个怎么说着说着变成负能量了？本来我们今天这期应该是， 啊，本来是一个很正能量的， 对啊，充满正能量的主题。当然了，尽管现实非常的不尽如人意哈，至少我们还可以旅行，至少就跟高晓松，大陆很火的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也是一个音乐人，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记住，这个世界上不仅有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嗯， 就是你还是可以诗意的去栖息在这个星球上，你总能找到适合你的这个方式。那当然了，更加积极的就是你不要老是抱怨，你要想想怎么样去做一些可以改变的事情哈。 对对。 好，那我觉得林辉一直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榜样，不管是他从前做的事情，还是他现在做的事情，还是他将来继续做的事情， 谢谢 我一直都是怀抱着最高的期待。那也希望林辉以后要不管是写书也好，办网站也好，能够继续带来我们更多的精彩。我们大概这个隔一年多时间又过来聊一聊哈。我觉得林辉一直在成长。 好，谢谢。 好，非常谢谢林辉今天做客今天的三立化新闻，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拜拜 拜拜。